琴晚咧就去咗 Stanley Park 睇煙花，煙花都好都幾靚啊！咁咧就其實放煙花之前要等噶嘛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一陣要霸位噶嘛。咁啊霸位期間裡面都唔係淨係等嘅係咪？因為咧好靚嘅即係夕陽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向住西邊啊嘛。啊，咁啊太太就去影埋影相啦，咁啊。好靓，真系好靓，整个嘅即烟花固然靓，人都手都做嘅固然好靓，但系同大自然比都系差少少。夕阳系好靓，即系温哥华夕阳系好靓嘅，等姐妹唔好太忙碌，搵时间去下，即系睇下温哥华嘅即系嘅夕阳。啊，当时突然间谂个图画咧，就好似咧啲，即系当望到好靓嘅夕阳嘅时间，就谂起有时唔知你有冇乜经验啊？教啲小朋友有时画啲图画或者你儿女画图画。畫完之後就俾你睇，你咩咩反應噶？啊！我諗希望你唔會話麻麻地啫嚇，你會話咩啊？哇！好靚啊！即係當時嘅感受有少少似就係神會同我講：靚唔靚啊？我做得呢個咁靚嘅大自然，咁我睇就哇靚！呢、這個大自然你所創造嘅真係極其嘅即係嘅美善，欣賞成個創造。同其實同基督教核心，我一個華人教會嘅核心，或者係咁嘅普世教會嘅核心咧，有少少唔相同嘅。其實整個教會無論中即係華人教會或者西方教會，往往核心係十字架，就是、耶穌基督嘅救贖，我哋叫救恩神學。所有教會都有十字架，上邊我哋個圖案咧，如果你望清楚咧，其實裡面含有十字架，不過太抽象啦，所以你望唔到，我都望唔到。但係代表，但係佢裡面係十字架裡面噶。十字架或者救恩係整個好時教會嘅核心，所以唔係呢個都可能好啲係咪啊 ？OK 啊，嚇係整個嘅整個核心，即係。救赎受住家成为咗即信仰核心啊！咁其实有少少偏差嘅嗱。咁如果你即系认识我耐，听我讲嗰度咧，都知道我系好重视创造啊。甚至可以讲喺我嘅神学嘅核心唔系十字架，我核心系创造。如果我好简单嚟讲，就系、是、如果我用 A B 嚟讲嘅话，神创造有系 A 啦。A 神嘅创造，神创造万物各种嘅美善。后来人犯罪，后来人犯罪，各种嘅罪行离开神，拜偶像。后来神道而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嚟到人间，呢个系 B 啊创造，跟住十字架救恩就系、是、B 啊，依然话因信称义，跟住咁去。当你会找到人生意义或者生命的意义的时候，基督徒容易 去 B 找的，就是在十字架救创造人犯罪神救赎，依然我找十字架找回人生意义的时候，好像我去 B 找，就是在十字架里面找。但其实不是的，这个 B 不是神创造目的，神创造世界创造人类不是为了要救赎，十字架不是神创造的目的，即是找回人生目的，不可以在十字架找，不可以在 B 找，要回之前创世纪那里来找。所以很多的即信徒来讲，如果 太过即强调救赎的时候，就会强调就是神是一个什么神，神是一个拯救的神，是不是不可以啊？为什么是吧？我哋试验期间，太近啦！我哋试验阶段，大家忍耐下。即系神对海信徒讲，神系一个咩神咧？最紧要就神系一个拯救嘅神。其实呢个就系错嘅，神唔系一个拯救嘅神。如果你话神系一个最重要嘅属性，就系神系一个拯救嘅神嘅话咧，个后果就系咩咧？你问我点解我要生个女啊？如果我系一个医生。你問圈醫生話：點解你要生個女啊？嚇！我生個女，因為我係醫生，我要醫佢。咁有問題喎？點解你生個女啊？因為我醫佢。咁佢女會唔病咧？點算好啊？嗱，咁好危險咯喎！佢唔病咧，整病佢咯。 神都有救赎的神嘛，我中我创造你去救你嘛，咁你唔咁你你唔你唔堕落，我点救你啊？咁啊好危，嗰个内心系好危险嘅。所以问我，就算我医生都好，我生女儿唔系为咗医佢，系有另一啲嘅目的，希望佢快乐，希望我快乐，我透过佢存在令我令我快乐，系有另一啲目的，唔系救佢，唔系目的。但系当我女儿行差踏错嘅时候，我就要去救佢。但呢个救唔系我生佢嘅目的。所以神创造不是为了救赎，神最属性最重要的不是救赎，神的属性最重要的是创造，创造一个秩序的世界，然后让人活在其中。神因为人 的顺服的缘故得尊崇，神看见人开心自己又开心。所以你说如果我生女是为了她快乐的话呢，啊，生两个女是希望她们享受快乐的话，不是一半的。我们希望她快乐，是不是我看到她们开心，自己也开心，明白我的意思？同样神一样，神希望人开心，神希望人的开心令到自己即开心。所以即当教会太重视十字架的时间是有那个 的问题。神主要属性不是救赎，所以它属性是创造，是世界，即是伊甸的图画是一个其实是很重要，我已经提过了。其实无论在圣殿，无论将来新生地，都回响回伊甸园。伊甸园表达主神的心意，在伊甸园里面是一个很和谐的景象，万物和谐的景象，人同神，人同人，人同大地，都是一个很和谐的即关系里面。这个神的心意，神希望透过这一切的和谐，人能够开心，人因为同神和谐，同人和谐，同大地和谐，开心，然后神见到人开心，于是就开心。不过当人败坏之后，这一切的关系就被破坏，人同神决离，人同人决离。所以亚当犯罪之后，就将责任交给即托咗俾即卸咗俾即夏娃。圣经问答比赛，问题就是哪一个人是第一个懂太极拳的呢？太极掌的呢，就是亚当。亚当啊，太极不关我事，他衰啫，太极高手亚当。人同大地关系都破坏，人大地都唔再即有最好出产，人要劳苦才得食，所以所有关系因为人的犯罪缘故，一切被破坏，直到如今。突然想起穿山甲，穿山甲，穿山甲你有见过？可能你不知道有没有见过穿山甲。如果我问你穿山甲的样子似不似好味呢？我想我的样子是不似好味，即是样子是某程度上很丑恶，丑恶下的，即是不是丑恶，即是很屈，即是不是漂亮样子来的，即是你不会想象到穿山甲是一个好味的动物，很美的食物。不过今天穿山甲呢，在香港已经没有很久，国内已经越来越少了，因为大部分的穿山甲呢都已经被人嚼晒了，落晒肚。间唔中搵到一只呢，都就以几万元人民币嚟到即嘅價錢，所以想象啲人一見到穿山甲咧，唔係見到甲穿山甲，係見到錢。我哋嘅下一代，唔好下一代係我哋啦，即係要見到真嘅穿山甲咧，越嚟越難。我哋想揾個例子，就係睇到即係點，即係穿山甲係好，即係好，雖然個樣唔係好靚，但係好獨特，係可以食蟻啊，自由自在幾好啦。但係人因為即係。唔会食啲普通嘅鸡鸭，中意食啲珍禽，于是穿山甲越嚟越少。明知就绝种啦 ，so what 都要即系嚼咗佢。人与大地嘅关系破坏，好多物种一路嘅消失，好多动物、植物，我哋今日见到，将来好快唔会即系见到。都睇到人对即系神同人嘅关系破坏之后，种种嘅关系都破坏。人同神的关系破坏，人同人的关系破坏，于是神要施行拯救， 在选旧约里面第一样很重要 的神的拯救行动，就是要选出选民，以色列民。以色列民，以色列民的民族一个选民的角度，其实里面包含了救恩，因为神要透过选民将救恩传给万邦，透过以色列这个角度，这个祭司角度，令万民得福。只要人肯回转的话，可以透过以色列，透过当中的宪制制度来到同神来到去和好，是一个人神关系的恢复，也是人同人关系 的恢复。所以十诫其实跟创世很有关联的。十诫不是一个很苛刻的条例，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偷盗。十诫其实是一个要人回复伊甸园的境况。你想象 不杀人、不偷盗、不敬拜偶像，这全部都是跟伊甸园有关系的。当人人能够守足这个十诫的话，这个意思是一个乐园，一个人间的天堂，因为人人人彼此相爱，人人不相爱，我不杀你，不杀我，我不偷你嘢，你不偷我嘢，我不贪你嘢，你不贪我嘢，系几你话几靓就几靓。透过呢个选民呢一个群体，就好似伊甸园一样，人彼此相爱，互相嚟到去相爱。人人收十诫嘅话，伊甸园就可以重现喺人间。即是说神的心意其实一直想从伊甸园能够重现的，被人被伊甸被破坏，于是在透过以色列的角度重现这伊甸，等百姓在当中享受伊甸，而这个吸引其他人，哇这个这么好的境界，于是被吸引进入这个耶和华的信仰当中。这个就是祭司，就是中保，透过中保人能够认识这个的上帝。所以以色列民是一个宗保，是一个祭司的角度，他们学习彼此相爱，彼此互助，实践十诫的精神。这个是旧约。去到新约的时候，虽然整个旧约转到新约不同了十字架，但是里面一样的，耶稣在无论在西奈山里面的十诫，亦或在耶稣登山宝训所指向的，都是开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清心的人、怜恤的人，这个全部都是十诫的重现，只不过方式是不同了。不单止诫命是相近，十诫和登山宝训相近，神在旧新约里面要建立一个群体，跟旧约相似，在一个群体当中建立一个伊甸园式的群体。旧约是以色列民守十诫，互助互爱，如果可以的话。新约是什么？就是教会。所以你看看以色列民旧选民和新选民是互相对照着的。在创世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新天新地，新的城墙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也有十二门徒的名字，十二使徒的名字，因为两个是 相对的，一边写着十二个支派，一边写着十二个门徒的名字，因为两边是对称的，两边都是神的子民，也都是神在地上的代表，也都是伊甸群体的重现。所以在出埃及讲到以色列民是祭司的角度，在彼得前书讲到新的信徒，即基督徒是什么？是祭司的角度，是神圣的子民，是对称住的，对称住。于是神要透过以色列民这个群体实现伊甸，同样神要透过教会这个群体实践这个的伊甸，在里面学习彼此相爱，互助户外，即是这样嘢，即教会系相对于旧约嘅选民，神要透过选旧约选民达到嗰种祭司嗰种嘅吸引别人归向佢嘅心意，喺教会当中一样嚟到去显明。故此，教会嘅目的唔系净系为咗敬拜上帝，因为伊甸佢。关系的重点不只是人和神的关系，伊甸园的重点是人和神的关系，和人和人的关系，人和大地那个的关系。所以教会的存在不是只是为了敬拜，也是人和人的关系。于是我将焦点就慢慢收窄，而讲到团契， 团嘅都唔一定系我哋团契嘅聚会，总之弟兄姊妹之间相交，呢个系好其实好重要嘅一样嘢。呢个系依恋嘅实现实践。故此你发觉，当耶稣升天之后，信徒做第一样嘢系乜嘢啊？信徒第一样做嘅乜嘢？就系有教会，系咪敬拜啊？唔系敬拜，同时因为佢哋聚集离开。橄榄山去耶路撒冷聚集祷告，同埋开始佢哋团契。车王揾到佢哋一齐去聚集，有圣餐。佢一齐去住嗰、那个，嗰、那个系一个团契嚟嘅，嗰、那个系一个敬拜神，亦都系彼此相助、彼此劝勉嘅一个嘅地方。教会就咁开始。咁喺度从开始到末了，都系讲紧既系敬拜神，亦都系弟兄姊妹相交。的地方彼此扶持，建立我依恋式嘅群体，我哋彼此相爱别人，因为我哋彼此相爱就认出我哋系主嘅门徒。咁所以教会开始嘅，你可以话耶稣之后升天之后开始嘅，但严格嚟讲又唔系，严格嚟讲教会又唔系始于喺呢一个嘅耶稣升天之后，虽然佢哋个即系次教会啦，一齐聚集祈祷啊。相交，但其实耶稣同十二门徒本身都是教会嚟嘅。耶稣带领十二门徒，因为门徒就唔系乜嘢，唔系咧，即系传福音嘅时候先聚埋嘅，系一齐去传福音嘅。十二门徒加上耶稣在内，都系一个群体，一个团契，彼此嚟到去学习，彼此嚟到学嘅，即系学习。OK， 咁所以。在当中实践信徒的相交，不是始于教会，十二门徒本身已经是实践这个使徒 相交。我自己本身信耶稣信了我都不知道多少年了、就是信了几十年、我就开始到现在都是参与团契，在团契当中学习 去侍奉。所以对我来说，信仰的生命当中不可以没有团契，即是团契包括了团契的时间和团契之外与信徒的相交，那个相聚，在那里我学习侍奉，去学习爱与被爱，被爱。在几十年的信仰历程里面，我深深感受到一件事，如果一个新的朋友来到教会，他能够回团契的话，将来他信耶稣的机会是大很多倍，将来他能够参与教会侍奉的机会更就会很大。当一个新的来宾，无论他后来信不信耶稣都好，当他不回团契的话，他参与侍奉或者他灵命的成长就会停滞。团契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，虽然可惜平安堂其中一个难处就是平安堂到今天为止、参与团契的弟兄姊妹不是很多，这个是一个希望无论我怎样鼓励，无论团契的人怎样邀请其他人参与团契，但是效果都不是很好、柏杨讲过、中国人的陋习就是当有问题的时候呢，就是我做不到，我这代做不到，希望下一代做到，这是中国的陋习、但是我也是一个陋习的，就当宣牧师做不到的，我希望下一个牧师可以做到这件事。但是团契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团契是帮助信徒提入教会，也是成为一个传福音很重要，当有群体的时候，我聚集一个力量，这个力量可以让我们有更加有那个力量去传福音。所以在我自己信仰历程当中，参与其他教会的成个增长里面，我未见过，我想你都未见过，因为教会只是崇拜人数增多，而小组团契是不增多的，没可能的事。当团契小组跌的时候，人数跌慢慢凋谢的时候，教会就没可能来到增长，没可能的事情，我未见过，我想你都未见过。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尾，就是鼓励弟兄姊妹重视团契的生活，就算你不能够回团契都好，真的不能够回团契都好，尽量争取其他时间和弟兄姊妹相交相聚。不过你说很难、 唔係淨係時間問題嘅，團契周會唔係好啱我 feel 啊！咁唔啱你 feel， 你咪嚟到幫手做到啱你 feel 咯。咁你話唔係喎？嗰、那個弟兄唔好睇得順眼，嗰、那個姊妹，唉，真係唔知點講，你知明啦，係咪啊，牧師？十二門徒一同齊相處都唔容易噶，三年嘅時間一齊，你估容易啊？相處好同住難，裏邊有咩人啊？有税吏幫政府做嘢嘅人，收税嘅，曾經收咗起碼，有反政府人士、刁手黨，明唔明啊？反政府，你想象下，你想係即係。里面又有曾玉成，又有咩讲讲话，梁国雄，哇真系，哇点算好啊？两个圣经里面唔好多详述门徒之间系争拗，好少评论嗰度争论谁为大，都系争拗啦吓，但系唔好多。但你想象下，细门徒相处系唔容易，我谂耶稣要，我谂要常常调停当中一啲嘅纷争。我哋自己都唔能够俾伤害，点能够传一个爱嘅道理俾人哋？学习咯，哇！其实咧唔容易噶，譬如约翰啊，知唔知佢咩名啊？佢系火雷子，即系约翰系好兴，好容易兴噶，俾得好冲动噶。呢啲冲动嘅人容易咩啊？激嬲人噶嘛，系咪啊？即系十二门里面有各种各样嘅人，有钱嘅，有啲系渔夫，当中又好难相处。但是这个是他们需要，因为我就需要去学习。我们常常在婚礼里面会听到这个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的诗篇。我是什么话？我是什么？我是恒久忍耐有恩慈，我是不嫉妒不自夸。啊，神真是感谢神，因为写这么靓的诗篇给你夫妻能够学习，是不是啊？错。那诗篇不是写给夫妻写的。写俾咩啊？信徒写俾团契嘅，系啊，哥弟兄难相处啊。我系咩话？恒久忍耐又恩慈，我系不嫉妒、不自夸、不张狂、不计算人的恶。呢个唔系净系喺夫妻啦，喺团契里边，团契里边梗有啲人你唔 like， 但系呢个就正系信仰，就系我哋要爱心去包容，去宽恕，唔好讲十二门徒啦，再远少少啲方舟嘅故事，我好中意讲方舟嘅故事嘅。罗马方舟同教会好近嘅，洪水嚟嘅时间，方舟被升起，提到半空中中。后来将来教会也是一样，当耶稣翻嚟嘅时候，教会就被提到半空当中，与主嚟到相会，何等嘅相似！总有好相似嘅地方，就系你得救群体要焗喺方舟里边，冇得走。你唔好问啲怪问题，我答唔到嘅。咁先知啲唔识扬嘅啦吓。咁啲问题我答唔到，点解只扬唔嚼咗？唔知点知条蛇唔嚼咗嗰样嘢咧？我唔好答啲，即系神迹嚟嘅。总之佢哋唔互相伤害，就算互相伤害都好，除非你全部冬眠都好，起码佢哋互相要学习相处。你想象下，可能你唔好赞同我呢个比喻。但系方舟里面动物，无论系咩嘅 background、咩嘅牙齿、咩嘅情况，都要学习彼此相处。如果唔系嘅话，你就会离开方舟，离开方舟后果，唔同动物点样方舟里面相处，系一个好有可以想象嘅余地。我初初信耶稣的时候咧，有本书好出名噶，唔知你今日就好少听嗰本书嘅书名啦。咁书名叫《动物园的祈祷室》，哇，好残旧。如果你睇过或者听过嘅话，你系嗰个好遥远嘅年代噶啦。咁本书系讲一个动物园里边，但系呢个你冇你嘅冇拗啊。通常动物就系一个笼啊嘛，但系嗰个动物园咧系冇笼嘅。冇嫌雞籠啊，冇籠嘅彼此相處，依然有好多嘅互相動物嘅投訴啦。啲河馬話：哎呀，天父啊，你叫嗰只貓頭鷹唔好咁驕傲啦，高高在上，睇唔起人啊。然之後 那隻馬就跟神說，哎呀你呀，那隻豬啊，一夜都不做事，什麼都不做，攤在那裡，人都看外族他不做，神啊你看看，幫牙牙去動啦，每個動物投訴，哇那隻老鼠就投訴，哇那隻鸚鵡啊，口水多過蜜，哇我就非常煩死了。動物園的祈禱室，每一個動物都投訴另一個動物的不好的地方，天父怎麼回答他們？我不記得了怎麼回答，你看那本書，但是其實很實在的，當大家都地理一悶的時候，這個動物園就沒有那種的和諧。弟兄姊妹，無論是即哥林多前書13章，我行過有恩賜。這句話剛才我讀到經文，是不是？即用和平什麼話？彼此聯絡。彼此聯絡很簡單，就是團契。彼此有那個關聯。用什麼話？用和平。用 peace。這次可以包含很多廣泛的意思。可以包含了忍耐，可以包含了接納，可以包含了寬恕。總之要和平的。你都同弟兄姊妹相處，容唔容易啊？唔容易。但呢個信仰原是為此。我唔係話同唔同嘅人相處係容易啊，不過信仰應該係幫助到我哋，但愛心幫助到我哋，學習彼此嚟到去即係相愛。剛才講起。这个婚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段经文不是讲婚姻，不过我们信徒彼此相处这件事跟夫妻是很像的。当然我们信徒之间没有、就是、夫妻之间的亲密的关系，但是夫妻都强调什么话？二人什么话？成为一体，再不是你再不是我，是一个。这个是新心灵的建立，夫妻就是这样，再不分你再不分我，学习彼此相爱，这个是夫妻之道。教会信徒原来都是一致来的。跟你们说回，曾经说一主什么话？一主一信一洗一神。因为所以说到一这个字，我们不再是你我是一来的。在当中为什么要一主？为什么强调一主一信？因为跟住讲到我哋身体，我哋彼此联络合适，建立基督嘅身量。因为讲到一致，身体只一个，冇话几个身体，我都有一个身体。呢、这个身体能够运作，系因为我嘅手同我嘅脚系合拍嘅。如果我嘅手唔拎起我嘅脚嘅时候，衰脚日打夜打，哇！呢、这个身体点运作？身体能够运作，因为彼此能够去和谐建立。以弗所书保罗头以弗所书教导我们信徒是一的，一的意思包含了不分彼此，彼此学习和平的相处，彼此的联络。下个礼拜圣餐一样，圣餐有很深远的意思，我们同饮一杯，我们同食一杯，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一个父亲，我们是一来的。一个包含 的意思就是去学习彼此包容。仍然講翻今日主題，鼓勵弟兄姊妹參與團契。有時我哋覺得，哇！啲牧師傳福音好難啊，我唔識同點同人傳福音啊。你話叫教會增長需要傳福音，但係我又唔識傳福音，我又請唔到人嚟翻佈道會，我又怕醜，我唔識傳福音，邀請唔到人翻教會，我對教會增長唔係好有幫助啊。Sorry， 我為教會祈禱啦，啱，教會祈禱啱。但是原来转了弯，原来你能够参与教会的团契，令团契增长，团契增长的话，教会就增长。当团契有多人的时候，彼此帮助的时候，团契增长，教会一定增长。原来传福音不需要一定传的，原来我肯参与教会团契，我肯多些弟兄姊妹相交的话，团契壮大，教会自然壮大，原来可以这样的道理来的。仍然说回我真的是那个人看不顺眼，看得多就顺了。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 睇得多就信噶啦，有啲嘢忍得多咧就信噶啦。有人话过，我新居嗰度咧，我听下火车声多咧，我慢慢听唔到噶啦。好多丈夫都同你讲，边度话我得多咧？慢慢就听唔到噶啦。哦，一定 ，sorry， 差远咗。即系有啲嘢，爱心。就是不只是空言，在团契里面我们彼此来到 去学习，这个就叫做爱。耶稣讲过，如果我们只是爱所爱的人，崇拜之后我们只是亲近我 like 的人，很顺眼的人，只是爱所爱的人，耶稣说这个不是叫做爱。No， 爱一些不是那么可爱，甚至连仇敌都爱的，这个叫做爱。因为耶稣也是如此。我同心祷告。